心地呀！ 啊，怎么着，王旭大哥？咱们这新任太爷什么时候到啊？ 听说呀，啊，咱们这个新任太爷原是个四品知府， 哦， 只因娶了青楼女子为妻， 嗯， 被巡按大人给贬下来了。 哦， 听说呀，还是个花。 画什么？ 画蝴蝶。 哎，你怎么在背地里议论咱们领导啊？ 你叫我说， 我不让你说了吗？ 太爷到，哎， 哟，说来他就来了。 小小的县衙倒是生意兴隆， 哎，这生意兴隆。 哎，禀太爷，刚才有个小女子击鼓喊冤，听声音又是她。我们哥俩把她 送上门来的买卖，岂有不做之理呀？ 这买卖， 哎，太爷，嗯，您刚上任，一路的牢罚，你晓得看。 是啊，老爷明日再审吧。 夫人，还记得吗？三月前你我成婚之日，你送了我一个不倒翁，要我做一辈子清官。咱吃了皇家五斗米，要解百姓千家愁啊！ 你呀，还是个贱官。 夫人取笑了，

翠云楼，我结下了不解之缘，我偏偏先生的欢乐寺。 太爷， 走参见。看你在呀边，我山哦哦哦哦，关大道现场，

立。哼，那是巡案大人才刚刚出山，还不通世故，少见多怪。 哦，少见多怪， 少见多怪。哦。 小娘们儿哭得还真像， 哈哈，我瞧她呀不像哭， 那是 哎，倒像在那儿唱时兴小曲儿呢。 哎，唱 哎，唱。 二位，人家刚刚死了丈夫，自然是伤心落泪，今后无依无靠，难免，难免。 你怎么知道她无依无靠啊？告诉你说，人家靠得可紧着呢。 哎，靠得紧着呢。 哦，和谁才靠得紧呢？ 这事儿啊，店家最清楚。 对， 问 店 家。 店家， 哎，店家，店家，店家，店家， 什么事儿啊？ 哎，你这， 这事儿你最清楚。 哎， 说给二位听听吧。 说。 您要听故事啊，请到书书场去听。 啊、哎，你瞧喂。他还怕露馅儿？ 露什么馅儿？听说呀，新任那位县太爷前去验尸，也没验出个什么名堂，只验出死者手上有这么几个牙印儿。这帮屁用！依我瞧啊，县太爷是审不了这桩案子喽。 却是为何？ 莫非县太与凶手有金有？ 不是，你们听着， 说说。 官儿审不了这花花案，下不了狠心攻断难。风流官儿可怜这风流汉，这其中的玄妙岂不是一目了然？ 哎，不然。他东关验尸有人见、 哦、 不接巡案审命案，道听途说呀不足信，我看他倒像个副武官。 哦，像个副武官， 像个副武官， 像个副武官， 像个副武官 呐！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两个父母的官，阵阵笑容上脸盘。 为什么他两眼紧了盯，帮我看？过北边的官， 莫非他真人不露相， 他是神人仪表不凡啊。 江湖相识， 这我有王郎中非同一般， 不管他生的熟的，但凭我赤子认识才白藏之深要一书生

酒，夫人这 喝呀。 秋菊，快给斟杯酒来。 是，老爷，这是夫人特地为您备的呢。哦、这儿美丽的酒菜、 夫人， 你有甚气了？ 谁敢和您生气？ 此人仪表堂堂，举止谈吐非同一般，我想栽培他。 如今人呢？ 秋菊， 有， 快请郎中先生。 是啦， 夫人。 有请郎中先生。 来了。 先生尊姓大名，为何流落江湖呢？ 夫人，晚生 幸翠明长。看相比你家老爷 怎么样啊？ 更灵啊！ 那好，就请先生算算我家老爷有什么忧，有什么愁。 好啊。方才这里有一场小小的不快呀， 何以见呐？ 夫人，看你见家要当地呀。问地上叫我想不比要不快，何知背叛不真情。 有道理，有道理。 你说只投归却非，不言为开心门，其他夫人就想等小小不快一相。 哎呀，先生真是高才高才呀！ 太爷过奖了。 本官想留先生在衙里当一名书吏，哎，你看如何呀？ 想我身为巡啊，岂能与他？ 崔成怎么样啊？ 多谢太爷栽培。多谢太爷栽培。 你在衙里一边当书吏一边攻读，必要时我再指点你一二。 老爷自己是个贬官，我看呢还要请先生给您指点一二呢。 夫人言之有理，言之有理。秋菊， 有 准备好酒好菜，好好的款待崔先生。 是啦， 多谢太爷夫人。 崔先生随我来。老爷，我为您得到一位好书吏，先请您一杯。 我就知道夫人一向最疼我。谢夫人斟美酒，此酒解愁也解忧，后边绣伤口，莫是白了掀起头，掀起头，掀起头。哦哦 情灼灼一团肉啊，金泉浊水陪我同流，心静不忍一句话， 什么话？ 要我当好官相安，你为何凛然搬不倒，笑声直上九重霄。天仙林真如这不倒翁，里面一小姐千愁我伤，天下不服地，关山魔，生魔生生变变，沉沉浮浮，沉沉变变，沉沉浮浮有何用？啊！走才好啊， 太爷，我有一计在此。 哦，有何妙计？ 太爷不如将店家留在衙内，对外扬言凶手已经缉拿归案，真凶就放心的露面了。 哦，你是说引蛇出洞？ 对，引蛇出洞。 高才。才 太爷夸奖夸奖了。 夫人，我看这后生可当七品知县， 我看可当四品知府。 哼，